双眼，会发现了解我多么有限，眼看着你走过，我继续我一个，那么简单，这了定会风化，这些戏种与角色我全习惯，别默默预计我对着你哭，落泪泪也有限。春苦涩气，苦不到三个星期。若现实是得不到你，千不要花我心机。我有我每日忙，不要相信恩怨的主播，仍然能忘记你我一息，演那一脸伤悲，公演再无期。Thank you。